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千秋》，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隔天傍晚，陈宫回到破庙里时，照旧还是有三个驴肉夹饼放在他的位置上，那头沈乔手里也正拿着一个在吃，慢条斯理，不像在吃驴肉夹饼，倒像是在吃什么山珍海味。 哼，装模作样。 陈宫扭头打开纸包，狠狠一口咬下去。隔日傍晚回来时，照旧还是三个夹饼放在那里，他也没客气，直接拿上来就吃。虽说沈乔有问必答，脾气很好，但陈宫总觉得跟他格格不入，话不投机。对方的话自己听不大懂，而他的凶狠霸道对沈乔也不起作用，一拳打在棉花上。明明逞威风的是自己，到头来憋屈的也是自己。他直觉沈乔这人不简单，不仅仅是因为对方始终保持整洁干净的衣着，像读书人一般文弱的外表，还有一种令人说不清摸不透的感觉。明明大家都要在这破庙里栖身，偏偏自己在他面前还像低人一等似的。陈宫不喜欢这种感觉，所以他也不喜欢沈乔。这里四面透风，晚上冷得要命，除了两个大活人之外，估计也就属耗子最多了。鞋子破了，脚趾头好像被咬了一下，陈宫哎呦一声，也不想起来与耗子置气，索性将身体蜷缩得更紧。呼呼的风声之外，外面似乎还有脚步声传来。 外面有人来了。 这见鬼的大风天，谁会来这种破地方？ 陈宫睁开眼睛，就瞧见几条人影鬼鬼祟祟摸进来，手里还拿着棍棒。为首的两人眼熟得很，定睛一看，分明就是那天被他打跑的两个乞丐。陈宫一个机灵，登时清醒大半，赶忙爬起来。 嘿，你们想做甚？ 陈大郎啊，陈大郎，你那天不是挺威风的吗？还怕我们赶出去？今天啊，我们可是叫来了本城丐帮的弟兄，看你还敢不敢嚣张。 我呸，什么丐帮，一群乞丐厮混在一起，也好意思叫丐帮？ 死到临头还嘴硬，等会儿别求饶。兄弟们，就是这厮占了我们的地盘啊，边上还有个新来的，他身上有钱财，等会一并拿下，搜出来的东西啊，正好给兄弟们喝顿酒。 对，嘿，那新来的看着衣裳干净整洁，光是那身衣服扒下来，估计都能卖个几十文吧。啊， 兄弟们，千万别跟他客气， 瞧好吧你。 兄弟们，杀！啊！臭 逼！陈宫毕竟也只是个十几岁的少年，又谈不上粗壮，空有一股蛮劲儿狠劲儿。对方人多势众，他没几下就被撂倒，身上脸上都狠狠挨了几下。对方虽然没想要他的命，可也是往狠里打的。陈宫嘴角都破了，只能尽力护住身上的要害部位，不让他们踹到。乞丐们在陈宫身上一顿乱搜，最后只搜出30文钱。众人又将目光投向沈乔，见他始终安安静静坐在那里，好似完全被吓傻了，抱着个竹杖不动的。 真是晦气，看上个穷鬼。来了，你不是还说那陈大郎身上起码有50文吗？ 就是啊， 是哪儿的啊？ 可能是被他花光了吧。哎，这不，那边还有个呢。 嘿，我怎么瞧着他眼睛有点不对劲儿啊？别是个瞎子吧？ 哎，说你呢，将你身上的钱财交出来，爷爷们饶你免打，听见没有？ 还逗我们，这小子胆挺肥啊。 我身上的钱都是自己辛苦挣来的，不能给你们。 哟呵，还挺有骨气。那行啊，你捂着吧啊。前两日连个驴肉夹饼都不肯给，今日爷爷们要你破财见血。 兄弟们打， 看你还有没有骨气。 喂，几人一并扑上去，像对陈宫那样对沈乔，他们压根就没将这个弱智文士放在眼里。赖大动作最快，一拳已经打向沈乔的面门，另一只手则要去揪对方的衣襟。 按照姿势来看，应该是拳头先到达，然后对方往后仰倒，他正好扑上去坐骑在对方身上。可是赖大手腕忽的一痛，禁不住哎呦一声，还没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，腰上又着了一下，整个人不由自主地跟着往旁边一歪，将旁边的同伴也撞倒了，两人登时撞作一团。破庙里没有烛火，风大的夜晚，月亮若隐若现，时而被云层遮掩。所有人都没看清赖大究竟是怎么摔倒的，所以他们也没有停下动作，依旧朝沈桥扑过去。然而接二连三啪啪数声，又有几人摔倒在地。沈桥的眼睛恢复得很慢，夜里光线昏暗时，只能看见模模糊糊一团影子，一不留神就被赖大推倒在地，一拳打在胸口处，疼得他倒抽一口凉气。赖大一击得手，便要去夺他手中的竹杖，不料腰眼一麻，对方竹杖戳了过来，明明看似寻常，他伸手过去却抓不住，反倒是鼻梁上被狠狠一戳，他痛得哇哇大叫，顾不上其他，捂着鼻子便倒在一边，随即有鼻血从指缝里流出来。这样的发展谁也没能料到，陈宫更是完全愣住了，只看着沈乔一个人用竹杖东敲西打，看似全无章法的打法，那几个乞丐却完全进不了他的身，反倒很快被打得七零八散，哀嚎遍地。 你这是使的什么妖术啊？ 我已经手下留情了，你们还不走，是想等着我戳破你们的眼珠子，变成和我一样的瞎子吗？ 你走，快走，走走走。 沈乔的声音轻飘飘的，夹杂在风里，跟鬼魂似的，尤其令人发怵。赖大等人如何还敢多留，连忙爬起来就跑，这回连狠话也不敢放了，屁滚尿流，瞬间不见人影。 你就应该戳瞎他们的眼珠子，对这种人你还客气什么？此人连那几个乞丐都能打跑，打我更是不在话下了。可我先前还对他吆三喝四的，亏得对方没跟自己计较，不然啊。 喂，那个沈乔，沈郎君，沈前辈。 哎，沈前辈。 话音方落，对方忽然顺着背后的柱子滑落，软倒在地。沈乔醒过来的时候，头顶是陈旧的横梁，经年腐蚀，好像随时都有砸下来的危险。边上有人在摇他的肩膀，他一时还没弄清楚自己身处何地，下意识就喃喃说了句： 师弟别闹。 谁是你师弟啊？你可整整睡了两天两夜了，我把身上的钱都垫上了还不够，我先拿了你的，但是也只够顶三天的房钱，你明日再交不出钱来，咱们就要被赶回去住破庙了。 哦， 沈乔应了一声，盯着房顶横梁发了半天呆，双眼无神，也不知道在看什么。陈宫见了他这模样就来气，好像万事都与他不相干似的，忍不住又推了他肩膀一把。 你倒是说话呀，你别看了，现在是在客栈里，我怕咱们被寻仇，就把你从破庙给挪过来了，还给你请了大夫。大夫说你气什么什么瘀，什么有什么寒气之类的，哎，反正就是很棘手，开了许多药，钱都花光了。 让他别开药了，吃了也没用。我的身体我自己清楚，一时半会儿急不来的。 你现在说还有什么用啊？药都抓回来了，难不成我还能退回去啊？ 哦，那就算了。 哎，你既然身手这么好，要不然咱俩去街头卖艺吧，或者干脆就加入六合帮，本县就有六合帮的分堂，以你的功夫，肯定能谋到一个不错的位置。到时候你再带上我。 六合帮是什么？ 是一个水陆两吃的帮派，路面上呢主要生意是运镖，听说也帮人打探消息什么的，反正总之就是个很了不起的大帮派就对了。我也是偶然间听人说起才知道的。怎么样，咱们去投奔六合帮吧，若是能谋个好差事，你就不用日日去算命了，我也不用扛米袋了。 我和你说过，我想不起许多事情，那招式不过是昨夜灵光一闪，再说我眼睛也不好，去了能谋得什么差事？不如安安生生在这里继续挣钱吧。 我说你，哎呀！ 这话登时犹如一盆冷水浇在陈工头上，把他的笑容都浇没了。即使看不大见，沈乔也能够感觉到少年的沮丧。 你小小年纪，别总想着一蹴而就。我们又不是江湖人，贸然去投江湖帮派，什么规矩也不懂，你不觉得格格不入吗？ 我不知道什么叫格格不入，我只知道单凭我每天去扛米袋挣的钱还不够咱们支付房租的，抓药要钱，吃饭又要钱，你倒是清高得很，可钱难道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？我又不偷不抢，你别说的我成天没事干就总想着琢磨钱财自己砸头上似的。喂，你怎么了？哎呀，你别吓我呀，我不就是说了你两句吗？ 我不去六合帮，我要去玄都山。 有声剧千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